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各位听友好，欢迎您关注读书俱乐部，我是香露。今天我们的节目啊，要介绍一本书，这本书呢是2009年出版的，但是现在看起来呢还是有那么点意思。为什么呢？它能够把时间拉回到过去，拉回到1977年到2009年之间的台湾，看看那些年台湾发生了些什么。今天要说的这本书呢叫《我们台湾这些年》，作者廖信忠，这是一位台湾青年写给13亿大陆同胞的一封家书，这是写在这本书封面上的一段文字啊。那么在当年他出版的时候呢，销量非常之高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和反响。现在呢，这个作者啊又写了一本书叫《我们台湾这些年二》啊，写的是2009年到现在台湾所发生的一些变化。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没有去过台湾哈、啊？对台湾呢又有过哪些了解？曾经您想象当中的台湾，和您看到的台湾又有哪些不一样？希望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参加我们节目讨论的呢是爱书人秋科，秋科您好。 啊，向龙你好。 秋科第一次接触到和台湾有关的信息是什么时候？是上学的时候吗？理课上？ 应该是吧，啊，应该是，这挺早、啊。我觉得当时电台也有很多提到这个。 啊，那你真正了解台湾人民生活是什么时候呢？ 其实我觉得了解台湾人民生活主要还是靠当时的流行音乐呀、啊 嗯、 电影啊、 嗯、 电视剧啊、 嗯、 以及这个很多的文学作品。 嗯， 啊，原来更多是靠这些。 嗯，那只是反映一部分台湾人民的生活，而且呢还是有一定艺术再加工的哈、啊。这本书你是什么时候接触到的？ 这本书当时还确实挺火，有朋友推荐给我。 嗯， 因为我一向呢对于这个台湾的一些书籍呢比较感兴趣。 嗯， 很早就看过很多台湾作家的作品。 嗯， 关于台湾的本土的一些这个生活呀， 嗯 啊，台湾这个岛上老百姓的一些生活呢，还有一个作家呢，其实我觉得确实应该提一下。 嗯， 他的名字叫秦风。 嗯， 秦风是他的笔名。 嗯， 他的本名呢应该叫徐宗茂。 嗯， 他写了很多岁月台湾。 嗯， 里面有很多珍贵的照片。 嗯， 啊、他本身是一个摄影记者，所以有很多这样的东西。 嗯， 当时看完秦风的作品之后，这个后来有人给我推荐说，哎，有一本书啊是写这个台湾的。 嗯， 是廖信忠写的。 嗯， 我就买来翻了翻看了看。 嗯， 觉得还确实呢和秦风老师的这个他的这些写法呀作品还不是特别的一样。 哎，这个作者呢他是一个在上海工作的台湾人，那么在上海工作了几年之后呢，他发现好多人都问他，哎，你们那儿怎么怎么样，你们那儿怎么怎么样，于是呢他就干脆从他出生的那一年1977年开始写起，一个台湾老百姓的视角向大家来介绍30多年台湾社会的一些大事小情，也说了说他们家的一些变化，他的成长经历，所以说他是从个人视角写到了身边的一些社会发展的变迁，最后呢带出了这本书啊，没想到很火。我们今天呢其实不是介绍新书啊，跟大家来重温一下，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些这书里有意思的章节啊，比方说他写到的1978年的那一段，他说蒋中正的影响力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都还在，在我小学时都还要背蒋公遗嘱，音乐课呢也要学唱蒋公纪念歌，而每次老师一提到蒋介石或孙中山先生的时候呢，大家都要立正或正坐啊，表示尊敬。现在呢回想起来都觉得，哎呀，那些事情啊都是，哎呀，想想也都挺有意思的。还有呢他说 啊，很长一段时间台湾的民众都被教育着啊要被血洗，因此呢从很小的时候呢就有这种阴影。可是呢一直到这个20世纪80年代开始啊，才慢慢的从这个阴影当中啊走出来。那么还有他说1994年的时候呢，他写到台湾的俗语当中其实很多都是跟大陆地名有关的，比如说牛迁到北京还是牛，就是代表一个人的牛脾气非常顽固，就算换个环境也还是一样。还有去苏州卖咸鸭蛋则表示啊某人呢往生去也驾鹤西归了啊。从这个语言文化当中啊说出了两岸这个一脉相承啊。那么其实这本书呢是有点这个编年体的这个设计啊，一年一年的说他，说他身边的朋友，说他们这个媒体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的变迁以及当时的一些大的事件。比方说一开始写到的是1977年出生在被赶出联合国后风雨飘摇的台湾啊，后面呢还写到了1978年蒋经国继任于十大建设。这十大建设啊有一条中山高速公路通车了，这是贯穿台湾南北400多公里的高速公路，也是台湾第一条高速公路。在写这段文字的时候啊，我们看到就有一些同感，说当时修这个路的时候很多人都反对啊，那这个蒋经国呢是力排众议啊一定要修，结果没想到啊很多年之后这条高速公路啊是不堪重负啊。有人说呢这是一条叫做给蚊子修的高速公路啊，叫养蚊场，就是没什么车在上头跑。没想到后来呢这个成为一条主干路啊，甚至说当时修这个路的时候呢还有特别的设计是供这个战斗机起降的。其实回想到咱们身边啊也有很多这样的路或者说建设，在当时看起来很超前，实际上现在看呢远远还不够用。比如说咱们的二环啊， 包括现在的五环啊， 是吧？ 啊，可能除了六环稍微好一点之外啊， 啊， 2、3、4、5基本上都陷入到了经常堵车的境地。 对，而且呢，它这个里面说到的这个十大建设，其实我们也有，就这边哈，比方说北京展览馆， 对， 是吧？武汉也有一个这个展览馆，还有这个人民大会堂，还有一些这个长江大桥啊。有的时候呢，在发展经济上面有一些这个策略啊，是那么的惊人的一致。后面呢还有一些事件哈、啊，跟大家来念一念它里的片段。秋科，你什么时候看过《楚留香》？什么时候看的？ 《楚留香》还真的是好像是90年代初啊、 嗯， 当时台湾的电视剧啊，这个连番的被引进到这个咱们中国大陆来， 嗯 啊，就相当火爆。《楚留香》当时是、 嗯、 应该是这个郑少秋主演的， 嗯 啊，相当火。 郑少秋是哪里人呢？ 郑少秋。台湾人吧， 可是楚留香是香港拍的 啊 啊，这是第一部正式引进台湾电视台的港剧。那在1982年的时候呢，当时他们呢只有3个电视台，创下了70%的收视率，什么概念？就是万人空巷。 对，其实说到这个楚留香，就是咱们小时候呢，其实我们跟这个廖信忠啊，这个年龄啊有点相仿， 嗯 啊，我们的生活经历啊和他呢确实这个有点相似的地方， 嗯， 我觉得他的作品啊，很大程度上呢是勾起了我们的怀旧的记忆， 是吧？ 啊，尤其是当时我不知道这个香露记得不记得， 嗯 啊，我印象当中啊，印象最深刻就是你小时候看的第一部比较火爆的电视剧，是《霍元甲》 啊。这是算中国人拍的 啊，对 吧？ 也是 霍元甲之前 香港拍的《 夏利森敢死队》， 对， 是吧？ 嗯 啊， 还没有那么火，但是没有霍元甲那么火 啊， 因为里面这个主题歌呀，《万里长城永不倒》， 对 啊，确实这个打动很多人的心。 是不是那时候就是到了晚上就要着急回家？ 对，他当时是只有每周六演2集，这个当时这个霍元甲这样的香港的电视连续剧呢一般都在20集左右， 那个时候是他们的这个起飞阶段啊，香港电视剧的这个制作的起飞阶段，影业的起飞阶段。他说当时在台湾啊，每周 六放《楚留香》，街上的人都空了，店也关了，出租车也都不拉活了，都回家看《楚留香》，非常的一致啊。后来他就对比台湾当时的这个电视剧制作水准，这个我们也看过，就是台湾拍的烂片我们也看过。他说早期台湾的武打剧啊，拍摄非常粗糙，就是简陋的棚内取景，比如说插几根茅草，有个人呢蹲在草旁，追兵就看不见了。你就想象吧，这有点像咱们那个京剧的表演啊，可是这是电视剧啊，大家不要忘了。所以你想一下子来了这么一个制作精美的《楚留香》，还有其他的一些港剧，于是那肯定没人看了。我记得小时候我们都会学这个电视剧里的一些台词和动作，你们学过吗？嗯，点穴 啊，有很多嘛， 这种咵飞了， 尤其是这个当年红爆这个大陆的《射雕英雄传》嘛，很多这个翁美玲的这个确实很多粉丝 是吧？ 包括这个黄日华，降龙十八掌，对吧？ 对， 这个确实是这个很多人会模仿其中的动作。 所以说，他说他们那边呢也是哈，千山我独行，很多人都会唱哈。还有就是弹指神功，弹指神功呢，最后呢被小朋友变成了弹鼻屎神功啊，这小朋友开的玩笑。刚才你说到了金庸的作品，其实金庸的小说最开始在台湾是被禁的，大家看都是盗版的。就是比方说这个《射雕英雄传》，作者说在台湾当时是不叫《射雕英雄传》的， 对，当时叫《大漠英雄传》， 改了一个名儿。为什么呢？《射雕》这两个字出于毛泽东主席的诗词， 对，我们有 弯弓射大雕嘛， 对对，《沁园春·雪》里面啊，这个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是弯弓射大雕， 对 啊，就因为这么一个，其实八竿子打不着的一个，这算是什么呢？算是这个避讳啊，就要把它给这个禁掉，确实也是很奇特的一个现象。 就能看到，其实台湾在那个年代也是很不开放，也是很保守的，也是很封闭的，啊，在这个政治上呢，也都是非常的这个叫做，那个气氛啊，也是非常的这个禁锢哈，压抑的，甚至还说了说这个金庸里面不是写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吗？就因为东邪指的是桃花岛嘛， 对， 他们就联想，就是当时的这个政府部门联想啊，就有暗喻台湾的意思，也被禁啊。你说金庸那会儿写这小说，哪知道后面发生的事情啊？ 对对对，我相信这个金庸先生肯定没有任何影射呀，有这样的意图。 对，也还有一些这个警察也是不太懂，也没有太多的文化哈。比方说。有一个作家叫陈寅真，大家都知道哈， 对， 大家都看过他的一些作品。那警察去他家，抄出了一些马克吐温的小说。我们知道马克吐温呢，他是一个写讽刺小说的这个 美国小说， 美国人。 对， 人就问了，说马克吐温是不是马克思的弟呀？你怎么有他的说啊？因为当时的这个政治观念是不一样的啊。 对， 所以啊，这也都是成为禁书。 对， 现在想想都挺好笑。 对，因为我们这个也进过一些书，但是在这个台湾呢，像这个留在这个大陆的很多作家的书都被禁掉了，你要想看鲁迅的书看不到，想看巴金的书看不到，凡是这样的书籍都是看不到的。 对， 其实这个廖信忠呢，在书里面呢也做了很多这样的细节的介绍， 其实我们现在来看这本书啊，跟现在的台湾一对比，就能够发现社会的进步啊！其实整个社会都是在往前走的，不管你是在哪个地域啊，或者是不管你是在东方还是西方啊，北方还是南方，这里面呢还说到了一个他们那个时候哈，对于职业的一个倾向。他说，从传统台湾人的职业取向可以看出。为什么医生在台湾是受人尊敬的行业，而且高考最高分一定都是医学科？这个呢，他说可以从日据时代说起。当时日本人呢不让台湾人读法政相关科系，所以精英只能选择医科。后来呢，到了国民党统治二八事件以后，那么台籍第一流的人才还是继续读医科，对政法避之唯恐不及啊。久而久之呢，医生就变成了一个让人尊敬的职业了。而且呢，在台南这个文化气氛比较浓厚的地方呢，是最为这个程度是比较深的。 他们喜欢呢子弟当医师，也喜欢女儿呢嫁给医生啊。相反，他们对于这个律师是不看好的，不喜欢的。看到这一节，我就觉得啊，还真的是一个年代有一个年代的观点哈、啊。他们认为呢，律师有损阴德，不算好职业啊。其实呢，这个都是可以从传统的这个历史上找到一些原因。这个写的呢是1982年的台湾，现在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把律师这个职业当成一个啊有损阴德的职业了。 对，其实看廖信忠的这本书呢，让我深深的感觉到啊，大陆和台湾啊、大家确确实实都是中国人， 嗯， 有很多相当相当相似的地方， 嗯， 他们的很多回忆。完全勾起我们这代人的回忆。 嗯， 廖信忠的写法呢很有特点。 嗯， 这两年最流行的叫口述历史。 嗯， 也有几部这个很好的口述历史的作品， 嗯、 包括像齐邦媛的《巨流河》 嗯， 这也是从台湾这个开始写起的。 嗯， 包括这个龙应台写的《大江大海》， 嗯， 是从个人的这个家族命运写起的。 嗯， 这个廖信忠很有意思，他是一个。就是不是一个在文学上有很高造诣的作者， 嗯， 他的一本书啊，能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甚至销量呢能够比我刚才说到的像《巨流河》呀销量还要高， 嗯， 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是、 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我们观察生活，其实有一天呢，你也会成为畅销书的作家，只要你做一个有心人，而且你找准一个很有意思的点。 坦率的讲呢，我认为呢，这个。这本书将肯定是一本流行，啊、这是注定的。 嗯， 因为从文学的价值和这个作者驾驭文字的功力来讲， 嗯， 这本书呢确实在文学性上跟我刚才说到的书籍呢差距甚大， 嗯， 啊，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 因为现在出的书啊，不能算是这个传统意义上的书了，啊，它有的呢，它就是，一读而过。就可以了。 但这本书有一个它的有一个很好的特点，就像你刚才说的，第一，我们极其希望啊，我们这个都是中国人，我们极其希望了解台湾人啊、 嗯， 了解台湾的老百姓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嗯、 但这方面的书籍呢，确实啊太少了， 嗯 啊确实太少，而且以这样一种口述，结合自己生活经历的方式来写出来的，确实也很少。 嗯， 它有些段落呢，确实像刚你读，像你刚才读到的，确实是非常有意思的。 嗯。大家看这本书啊，为什么喜欢看呢？一个是告诉你你想知道的，当时又不知道的；还有一个就看完之后，你就发现，哎呀，好多地方我们都一样啊。比方说，他说他们那时候上小学哈，要讲所谓的国语，如果发现讲闽南语要被罚。其实很多学校也都是不让讲方言，讲方言要被老师说。另外，他们有这种班干部。除了班长、副班长之外，还有风纪股长，就是不守规矩的这个小朋友，那他们负责监督，算纪律委员吧。 对， 还有学艺股长，就是帮老师收作业，算是学习委员。咱们这儿啊， 学习委员。 卫生股长就是卫生委员，还有总务股长，收班费的。你们小时候有这个活吗？收班费的？ 那应该算是。叫什么生活委员？ 生活委员， 啊、 你看 啊，现在也有啊，也有生活委员， 很多相似的地方。还有一个很相似的地方，我觉得这个作为北京听众来说更加有共鸣。台湾第一间麦当劳是在1984年开业的。他说，对于小孩来说，这可能比其他的事情都要重要。那一周的营业额达到140万元，打破当时的全球最高纪录。麦当劳呢，成为小孩心中的圣地。那么也引来了主妇联盟的抗议，说卖太贵，卖的是垃圾食品。但是不管怎么说，那时候非常的风光。而与此对应的呢是，什么地方开麦当劳，什么地方的房价就飙涨，哈、啊，他当时呢住在这个麦当劳餐厅附近，别人问他住哪儿，他说我住在麦当劳附近，还有一种虚荣感。哎，这个麦当劳进入啊，代表的是什么呢？代表的是这个地方对外界的开放，对外面资本的开放。首先是从餐饮这样一个不涉及到太多的安全因素的这么一个领域入手。 嗯，其实它也代表着当地经济确实在起飞。 所以说，为什么他说房价会涨呢？ 对，因为我有很深刻的印象， 1994年， 嗯， 我在这个山东济南读书的时候， 嗯， 啊，那时候还没有麦当劳， 嗯， 但山东济南开了第一家肯德基， 嗯， 啊，叫泉城路店，是， 嗯， 泉城路呢是这个济南最繁华的地段， 嗯， 你想想，我们是在十几年之后， 嗯， 这个才像济南这样的省会城市才开了第一家肯德基， 嗯， 生意呢和这个书中所写的一样，麦当劳开业一样， 嗯， 第一家麦当劳开业一样， 嗯， 生意异常火爆， 是。好，与此对应的呢，是1984年这一年，台湾发生了一次煤矿灾变啊，换句话说就是矿难啊，矿难，死了将近100人。那么其中呢，有一个叫做周宗鲁的工人活下来了，他是一个外省老兵。什么叫外省老兵呢？就是当年。啊， 从大陆 这个 坐船过去， 坐船过来的啊，是外省。那么经历大小战役，活下来了。那么在这次矿难当中呢，他也活下来了。据他口述，在战争中曾经两次全连，就只有他和两三个人活下来，也算是命大的。那么跟其他的外省老兵一样，他没有什么谋生技能，退了伍之后呢，就只能去挖煤矿了。那么发生了矿难之后，他在这个坑里。被封了5天才被救出来，底下是40度的高温呢，没有食物也没有水，他只好喝自己的尿啊。那么从这几次矿难之后，台湾的矿业也就没落了。嗯， 对，因为其实后面有一个细节呢，这个廖信忠的书啊，有些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样的细节里面。 嗯， 后面呢，这个就像我们。也经常有一些矿难的消息， 嗯， 当时都会引起我们深刻的关注， 嗯， 但之后呢， 嗯， 真正这个受灾受难的个体， 嗯， 他们最后到底怎么样了， 嗯， 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在这个爆炸性的新闻结束之后不再关注的，廖信忠在书里面写这个叫周宗鲁的老兵活下来之后，他自己觉得是上帝救了他， 嗯， 结果他有了信仰，他信了上帝， 嗯， 他就去当牧师。 嗯， 当了牧师呢，这个过了很多年之后，就有人在街上看到他， 嗯， 在这个路上发福音书。 嗯， 没有人理他。 嗯， 没有人知道这是当年轰动全台的明星人物。 嗯， 其实对我们也是一样的。这个我不知道香露能数得起来的这个矿难有多少次，但我们矿难太多了哈。 嗯， 能叫得上来的这个从矿难中逃生的或者幸存的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幸存者的名字啊，又有几个啊，这些呢，确实呢，能给我们带来很多，虽然是在海峡两岸，但是却带来相同的一些感慨。 今天跟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我们台湾这些年》，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再见。 是否也曾爱慕虚荣，希望有人冲破疑惑带我向前走，现在的我变得好懦弱，雨会下雨会停，这是不变的道理，夜空中北极星，迷路的人不恐惧，我唱歌你在听，一切风平又浪静，聚和弦的根音抚平脆弱的心灵，我只想牵着你走到很远的梦里，小木屋红屋顶地址是一个秘密，你抱着小猫咪蓝眼睛不再犹豫，想隔离在哪里？